是存在，是因为那些旁白，那些姿态，那些伤害。不想离开，当你说还有你在，忽然我开始莫名期待。夕阳西下，反着电话无人拨打，是习惯孤独的我该得到的吧。独木桥呀，把谁推下才算赢家，我无声的反抗何时能战胜他。无论我在这里在哪里，仿佛失魂的虫鸣，却明白此刻应该做些努力。无论我在这里在哪里，不能弥补的过去，每当想起我，想过离开，以这种方式存在，是因为那些旁白，那些姿态，那些伤害。不想离开，也许尝试过悲哀，会开始仰望未来，伤害就都给回吧。放下才得到更好啊，别怕别怕。想过离开，当阳光败给阴霾，没想到你会拼命为我拨开。曾想过离接通电话是你呀。 一只流沙，吃一剑浪花，带我催马回前尘，落晚残霞，剑紫金甲，头戴凤披纱，黄粱一梦太虚幻浮夸。撩一片鲜花，舞一月冬夏，待我功成名就，西山纵飞马，品酒论天下，喊声小二续茶，明月摇窗，古阳妆潇洒。 潇洒。

天际去纵马，各自光阴遍地洒，大江山河成为家，人潇洒人韶华，人有心难安檐下，各自光阴遍地洒，春去秋来无落花，花絮下不作罢，朝那天际去纵马。 无谓笑话，我终将

体验我难过，错过和失落，反正大概就是这些坏的情绪吧，差不多。假装我洒脱，笑过也哭过，至少能回到彼此原本生活中不拉扯。该继续猜测，直接就开口吗？纠结如何说破，可越想了解的，越是无法捉摸。爱就是爱着，不爱就不爱了，尽全部藏好它，可越想忘记的，反而记得深刻。你快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是滴的声音，你快听，是我在是我在是我在和你在听的旋律，你快听，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，窗外在下雨，难道这不是你在的天气？去猜测，直接就开口吗？纠结如何说破，可越想了解的，越是无法捉摸。爱就是爱着，不爱就不爱了，请全部藏好它，可越想忘记的，反而记得深刻。滴答滴滴答滴是滴的声音，你快听，是我在是我在是我在和你在听的旋律，你快听，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窗外又在下雨，难道这不是你最爱的天气？滴答滴滴答滴是你的声音，你快听，是我在是我在是我在和你在听的旋律，你快听，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窗外正在下雨，捧着我也此时想你。 鬓丰沛，抵不过天公不作美，往事回味不过是弹指一挥，日过日往春秋水树我愚昧。你爱着谁，前途了几道伤，我锁着眉，最是相思断人肠，老眼纷飞，寂寥的夜里泪两行，这段遗憾成古人自难忘。你爱着谁，前途了几道伤， 止我对你的爱，好像时间都停止下来，我再没有你的空间徘徊。突然一场大雨下来，会像场雨扑上来，我窒息在你的心海。 是谁想 去证明，又何关心白将的伤心，灭不了记忆，我输你赢。人散了我还不肯离位，得不到的总最美，是我太自以为，那天你会出现我真以为，败给回忆，败给了你，起手无悔，负了自己，是谁享受被 肩上，路尽人茫茫，是与非都过往，醒来了就当他梦一场，红尘中回忆的事如何去量，想象渲染到风凉，升到水远又闻清香，真情未绝我替花月如霜，就何来怅惘，不如潇潇洒洒离别风和浪，天涯一去共悠扬，煮一壶相思悲欢，几少年郎，明月依旧何来怅惘，不若坦坦荡荡离别风和浪， 存在的时空还来不

惜不简单，别心意说分开。你给的爱都变成我的依赖，依赖着你的我可以尽情不勇敢，因为你我相信

紧张排练，出现要自然，心跳别慌乱，青春的每个抉择都是一种需要莫大勇气的冒险。多余的玫瑰和卡片总被落单，你礼貌的微笑放算一乱，夕阳的余光落在你脸上，这画面好像曾在梦里撞见，虽然遗憾收场，至少不负这风光，山下列车摇晃，空荡的月光经过了几分荒凉，思念若是要如夜能风，下手温柔善良，别太嚣张让月光，随我吟唱伴我流浪，来安慰这个孤独的心脏，灯火辉煌，悲伤就好像影子一样，越来越长，心色无望，微风吹灭了曾经眼里你的光芒，只是清醒还可以飞翔，而你将会是我一生都念念不忘的远方。 树下等你，在一瞬间。 向前走，或者继续等，这冬夜里有百万个不确定，渐入深夜，我期盼天明，云空的泪一如冰凌，接近了晨雪瓦坠，这一瞬间

像是期待黎明的黑夜，我被自己封锁在第五个不存在的季节，摘下了翅膀的蝴蝶只能选择和玫瑰告别。我没想过后果，以为你就是我爱的一切。 出现在闪烁电影的桥段，镜头下拥抱分开的画面，回忆情节重合明显，模糊了从前。我的爱滴滴点点圆圆圈圈，像断了线，你曾经心心念念，心却难担时间改变昨天，所以爱会消失不见。我的心明明爱会消失不见，我的心明明暗暗零零散散，却样搁浅。你带走我的呼吸，不过不管，爱沦陷在边缘，等待救援。 大蓝大 醉了，因为我真的想你了，一不小心就被寂寞吞噬了，爱着你的快乐，我知道这样不应该，也知道你会受伤害，只是不想再让自己对你太过依赖。我明白你给的爱是真实的存在，只是我不懂得如何去爱，才会让你想离开。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，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给你，爱你都变成伤害你，我们的爱快乐窒息，不是故意，只是太爱你。原谅我真的喝醉了，因为我真的想你了，一不小心就被寂寞吞噬了，爱着你的快乐，我知道这样不应该，也知道你会受伤害，只是不想再让自己对你太过依赖。我明白你给的爱是真实的存在，只是我不懂得如何去爱，才会让你想离开。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，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给你，很想爱你，我们的爱快要窒息，不是故意，只是太爱你。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，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都给你，爱你都变成不是故意，只是太爱你。 有时候我会问自己，到底为了什么努力，赢得什么才叫胜利，你曾问自己。 哎呦 listen yeah，在这18年中我被无数次的重套，就算被乌云笼罩我依旧保持微笑，我心里放着的梦想框架一直都很牢靠，我不想再懒惰，也不想躲到被窝里睡觉，身边的好朋友有中我中我根本没看，我和我的 homie 最后成为了背叛黑人的研究，我已经推到一段就是因为这些夜了，他还没有爬上云端，不想再跟那些不理解的人来纷争，我知道未来的路它将会困难重重，但我还是掉进了这个死循环的大坑，当我睁开眼睛早已是人性的战争，我想告别这个该死的游戏，但我发现我的灵魂和身体分离，我想找个出口继续屏住我的呼吸，你是否能听到我最后一次的喘息。 有时候我会问自己，到底为了什么努力，赢得什么才叫胜利，你曾否问自己。 时候我会问自己，到底为了什么努力？ 太阳为了白天，我只求与你相见；月亮为了黑夜，只求能在梦里遇见。而我为了永远，想与你白头偕老。但是我的生活让我戴着这双手铐。 Oh I, oh I, oh I, got my feeling drunk and I, so high, so high. Oh I, oh I, oh I, got my feeling drunk and I, so high, so high.